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早晨的气温低，早晨提醒大家出门的话要注意防寒保暖，白天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开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一起继续校园绿茵场，请来的几位嘉宾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十一分也是天勇学区足球队的教练杜宇老师，以及他们的球队成员十一分的延续和50分的尤佳田。很少遇到这种就是两个学校的同学一起来做客。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俩这个在球队关系怎么样？ 还行 啊。还行啊。还行，这话特勉强，我觉得好像之间是起过什么冲突似的。啊， 就可能是年龄差距比较大。 年龄差距比较大， 有时候吧， 有代沟。 对，有点小代沟。 哦，就聊不到一块儿去了。 不是聊不到一块儿去，可能就是对大局观的把握的时候，有差池。 就是长江后浪推了前浪了呗。 啊，可以这么说。 哦，姚佳田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球队气氛 跟小兄弟关系怎么样？ 气氛都还是不错的，我们像我们球队。我觉得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就死在沙滩上了呗。 我觉得前浪还能把后浪推回去吗？ 哦，你还不服。其实这也挺好，有好胜心是练习足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说到这足球，一定有孩子喜欢，有孩子不喜欢。那这一点上来说，对于老师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因为校园足球是我们整个从教育部门这块推行的一个运动。所以呢，我也想听听杜老师在学校里边，在面对着可能不太擅长或不太喜欢足球运动的同学们，怎么来帮助他们？因为你想，这小胖墩现在也应该还不少， 嗯， 对吧？然后这天生不爱动的孩子，尤其是现在男孩也当女孩养， 对， 这对吧？这个反正女孩比较凶，这男孩比较柔弱， 对， 那怎么带他们呢？ 其实这是我们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本来我们都是希望孩子们的个性化发展，然后他们自己选择比较喜欢的项目然后进行锻炼。我平时呢也并不强迫他们特别刻意的喜欢足球，但是我会引导他们，比如说我和他们一起比赛，然后通过竞争的形式增加他们的兴趣，那个通过在比赛中老师的做的一些小的技术小的花活，然后让他们看到足球，哦，原来有这么多花样，然后愿意呢自己呢去尝试尝试。还有就是现在北京雾霾天也比较多，然后在讲室内课的时候呢，我会给他们看看足球的花絮，然后让他们也知道，哦，原来足球也可以有花边新闻。然后不仅仅呢是拘泥在特别死板的基本功层面，然后就是组织孩子们进行足球游戏，比如说足球保龄啊、九宫格啊，这些就是比较有趣的游戏形式，增加孩子们对足球的兴趣，就是一个宗旨吧，就是让他们通过各种形式接触足球、尝试足球。我觉得只有他们接触和尝试后，才能让他们认识足球的魅力，从而就是喜欢上足球。 所以您觉得现在来对同学们来说，还是一个要去逐渐培养兴趣的过程？那您觉得这些效果有效吗？ 是有一定效果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在玩中学，就是他首先就是接触， 然后接触完了以后，下一个层次就会去尝试，尝试完以后，然后他会喜欢上，喜欢上他，这是动力，然后他才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校园足球这个层面，因为最开始只是游戏嘛。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让大家培养这样的一个兴趣。但是，如果要是实在就是，老师我申请免体了，我不先参加，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就让他们去培养他们兴趣？因为我有时候在想啊，其实培养兴趣啊，也是为中国足球人口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你不一定非得踢， 对 对吧？你比如说像我，可能不爱踢球，我喜欢打篮球。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将来的孩子，他如果将来想踢球，我一定会同意。为什么？因为从小我爸就培养我看球，比如国安的球，我一场不落去现场看。那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对足球非常好的一个认知，我并不会拒绝。尽管我不喜欢踢球，但是我并不会拒绝我的孩子踢球。那您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这将来咱们怎么培养这些，就可能啊，先天可能不太适合踢球的同学们？ 哦，是这样，就是。嗯，我的有这么一个做法，就比如说我可以让有一些不愿意动的孩子，那他可以做一些技术类工种，比如说数据统计。 哦， 你的任务就是这看这一场球，你就盯着这一个同学，他传过多少脚球，射了几脚门，然后这是一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那种就是，等于判决心理非常重，因为他们，你比如说孩子他特别喜欢做直周生，为什么？我就愿意逮那些犯错误同学。 哦， 那好，那就我就可以让他做裁判。 哦，是安排几个卧底。 对，我可以让他做裁判，那么他在场上他有一种法官的感觉，然后他不一定说我技术特别好，但是他在理解裁判规则方面也许他很强。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是做裁判工作的，我也会通过他们的一些比如说小视频啊或者短片啊，然后让孩子们来学习一下。这样的话，足球这个，我可以说校园足球人口会适当的比我们纯 我们小时候 要多，而且还你参与率还要高，而且比光踢的同学可能还要多一点。这样我们校园比如说不仅仅是足球社团，然后其他的一些方面都有，包括当然您说数据分析，其实我们是不是在其他项目上也可以用得到，这对我们整个那个体育的那个推进是有好处的。 因为最近啊，我其实看到了一篇文章，就写到了这个现在在体育运动上，尤其是在学校体育运动上，一些老师们写的论文，其实现在大数据分析的运用非常多啊，对吧？尤其是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对于学生整个身体素质的培养的这种科学性啊，好像用的已经非常的多了。咱们容后再说啊，因为后面还会讲到相应的话题。我也想问问这个两位同学，你们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的？ 我是从初一的时候。 你从初一开始踢， 就自己有接触 啊，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加入一支队伍，然后去进行系统的练习或者参与比赛。 也就是说，原来就是胡踢 啊，对， 到了初一才正式的有训练。 对对对， 对吧？原来就是来脚球就闷呗，大脚趾头就是捅。 对对对， 对，是这路子 是 吧？ 是是是是 啊，有拐子吗？那会儿？ 那会儿有拐子。 有拐子吧？ 但是一般不怎么穿，因为 穿着太难受了。 对对对， 也没球长针啊。这好多这可能不是咱北京的听友可能都不知道拐子什么意思。 对， 就是球鞋啊，足球鞋，专业的足球鞋。那时候我小时候梦想就有一双拐子，真的。 对对，一直都是真想小时候就觉得全是布鞋嘛，精橡胶对吧？ 对 啊， 这人拿拐子踢脚都没那么疼了。那尤佳田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的？ 我是从小学吧，小学开始踢的。但是小学，因为那时候我的小学有那个足球训练课，就专门有这个兴趣班嘛。 哎，什么学校？我好奇问问。 义美小学。 义美哦。 义美小学专门小学有那个兴趣班，但是那个时候对于足球认识还没有这么深嘛。那个就是 毕竟过去十几年了嘛。 对，就是玩，那时候就是玩。 老队员这说话感觉就老气横秋啊。哎，那你觉得就真正加入到球队以后，对于你看待足球会不会有变化？有没有说训练特苦的时候就想放弃？ 没有，这个因为喜欢嘛，越来越喜欢哦。训练特别苦，反而到对自己是一个激励嘛。就是说能够有更高的水平。 那我也特别想问问延续，你这个加入这个校园足球队，你父母支持吗？ 支持，大部分支持。 哦，大部分支持，那小部分是在哪儿呢？ 小部分可能就是怕我就是玩物丧志吧。 玩物丧志影响学习。 对对对， 当然认为学习很重要。 嗯， 初三了，那个这个时候有没有比如说初三之前你爸你妈找你谈话说，哎，也许咱该收拾心了，那个这个时候该一切为中考了。 这倒没有，自己首先要有这个 意识， 对，要有这个意识。 那是不是这个杜教练打电话说，来，那延续来锻炼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要中考了，我不能参加了。也没有，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没有啊，挺好，这也是自己能够合理分配时间。 对对对， 有的时候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跟那个很多的足球教练也好，咱们的学校老师也好，聊完了，我发现其实咱们球队的孩子们啊。反而更懂得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件足球事儿，我一定要干，所以其他的事儿我必须把时间安排好，因为这些事儿也都是不能不干的，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练习足球是对于孩子自己自身调控、学习、把握自己的生活节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方法，在这一点上还是挺有意义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吧，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我已经对足球有兴趣了，怎么样去培养？因为今天来做客的是两所学校的同学，而且汇聚到了一个天永学区，在这一点上怎么协调？我觉得难度，我现在想头都疼，怎么协调呢？ 这个其实前期工作很多的， 嗯， 因为不仅仅是我们两个学校学生要碰在一起， 嗯， 然后那个两个学校首先时间安排不一样，然后那个中间就是我们首先体育老师层面要互相协调，两个学校都其实都有带队的老师嘛， 嗯 嗯，还有就是互相要跟学校领导协调，包括其实我们两个学校时间不一样，那就场地的安排也会不一样。场地安排，因为比如说我们跑到他们学校了，然后人家学校也许还在上体育课，但是这方面我们最开始的有这些顾虑，后来就慢慢发现，其实，当你两个学校确定把这件事情要做得很好的时候，这些都不是困难。我们反而现在觉得那个越做越顺，然后这个校校之间的交流呢，越做越好，然后这也真的就是为刚才我们那个其他年龄段的孩子都能进入到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这大学区这个足球队也是做好一定的基础。现在整体来说吧，我们两个学校的那个交流是很顺利，也是很好的。然后前期我们想到一些困难，也就都不是困难，也都迎刃而解，很顺利。 就大家都是为了做一件事儿， 对， 然后所以才决定的要去做这件，才开始干这样工作。那既然想要去干这件事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呗。 对，而且这个解决问题也都很顺利，因为都觉得说这件事首先就是一件好事儿嘛。 嗯， 然后那个大家一心向这件事儿， 嗯， 就是所有的人呢都是合力，也没有说你顾你，我顾我，等于。大家做这件事做得很顺利。 咱们现在这个球队，这个也不能叫校队了啊，区队，这个学区队，这个人多吗？ 大概如果因为我们有一个小范围是专门比赛的，小范围的可能有23-24个人。 哦， 就是初中加高中一起的。 然后连编外人又算在一起，那 对，因为有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不排除你特别有兴趣，然而它零基础。因为我觉得打消孩子的兴趣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儿。我就你很有兴趣吗？老师，我很有。OK， 没有问题，我可以从零开始教你。然后，因为我觉得他的兴趣是他最好的老师。也是他那个能让他前进最好的一个点。所以这样的孩子我不排除让他跟我一起训练，那可能他的训练的点可能是跟我们那些要去踢比赛的是不一样的。如果加上这些孩子，我们大概有35-36个。 挺好，其实这样是让大家都保持了一个去靠近足球的机会。 对， 对吧？然后让大家靠近足球，而不是说你这个体型不适合，就像原来那会儿体校，比如说挑学生啊，你再有兴趣没用，人家教练摸摸骨头，看看骨龄，就这胳膊腿儿，看小腿长不长，对吧？就确定你要不要你了。 对， 你 这个是 半天都没用。 对，这个是我们不想的，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觉得抹杀孩子兴趣太残忍，而且孩子他那种渴望求知的眼神，是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无法拒绝他的。我们。总觉得说他的兴趣他的爱好然后那个是他击败一切阻挡的一个很有力的拳头，所以我就他们只要说老师我特别愿意踢足球，我说你的 点在哪儿， 嗯， 我的点，老师我的点就是兴趣， 嗯， 那很好，非常好。你要说老师我就是因为跟谁谁关系，他进足球队，我也想进足球队， 嗯， 我说那你要考不考虑你是不是对足球能拿足球当你最好的朋友， 因为还要吃苦， 对 吧？对， 因为你像那个 这天跑出去跑圈，对吧， 对， 零下十度左右， 对， 这跑圈很苦的，对吧，手都裂口子，所以这也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我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徐区咱们凑在一起做一个球队的话，那年龄上怎么分呢？您刚才说的二十多个都是一个年龄段的呢，还是咱们初一到高三裹一起了？ 初一到高三裹到一起， 裹到一起。 对对对，因为现在确实那个，嗯， 两个学校现在的人没那么多啊。 对，两是首先其实这最主要的那个问题就是在这儿， 嗯， 那个生源的减少对于我们想搞一个团队的。想搞一个这种项目的是一个很难的事儿， 嗯， 所以我们现在，嗯，两个学校合起来，这个人数基本上其实够我们打比赛， 嗯， 因为我们可能会挑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初中的孩子， 嗯， 和高中的孩子一起去踢高中组比赛， 哦，这样就不违规了，啊， 对对对， 那要是一堆高中的带着几个初中的去踢， 这就这肯定不行了， 哦，那这样的话还挺有意思的啊。哎，那这个尤爱婷，你作为一个老大哥，这个觉得自己这些那个小弟弟们怎么样踢的？ 我觉得还可以吧，我觉得挺好的踢的。 哎，能凑到一起去吗？原来因为你知道我上中学的时候啊，俩校比基本上都不对付，尤其是挨着近的，像五十跟十一，像我们那会儿我在二中跟旁边的什么166啊，对吧，景山啊，25啊，肯定不对付，感觉就是不是一路人还比呢。那你这个跟他们在一块儿，你这个什么状态？你是更护着你自己那个50分的小兄弟们呢，还是11分50分都一样？ 在球场上肯定是护着自己窝那帮，对吧， 啊， 然后但是实际上是都一样的 啊，都一样， 对，敌对感没有那么强，反正， 哦，延续作为那个这个低年龄段啊，你有没有这个感受说这个被区别对待了？ 那没有，球场上都一样，靠技术说话， 靠技术说话。那平时呢，这跟比如说其他的五十分的这些这个队友们在一起 啊， 嗯，怎么样关系？ 嗯，还行，有说有笑，因为都是男孩嘛， 嗯， 就都是哥们儿，都比较好说话， 嗯， 聊着聊着踢完球然后出去吃个饭什么的， 嗯， 慢慢就都成朋友了。 那假期的时候会不会就除了这个在咱们杜老师这儿练完了之后自己出去约球踢去？ 会， 也会有， 也会有，也会有 啊。他们现在有一个群 啊， 就现在不是微信吗， 啊，不加你是吗？ 加我，我有时候也会在里边逗他们几句他们这个群很活跃的， 啊， 就是一旦有一个话题， 啊， 那就没完了， 啊， 你可能歇一会儿好几百条信息就在那摆着了。 我的天， 嗯， 那我家长我给担心了，好家伙，不学习跟人聊大天来了啊。也挺好玩啊。那个参加百队杯了你们自己组队？ 我们还没有参加百队杯这个比赛。 百队杯是吗？ 对对对，因为那个百队杯他对这个年龄限制是很严重的， 哦， 我们每个年龄段可能凑不齐他一个队。 哦， 嗯， 这也挺可惜的。欢迎参加我们梦想杯啊，这个我们这有一梦想杯是不限年龄然后自由组队参加比赛。 哎，这个 真的，这个是也是市教委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个欢迎各位来参加，而且我们不计名次，就是大家志同道合一起踢就行。嗯，好，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讲其他的事儿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在培养足球少年的情况下，刚才杜老师也介绍了，也是下了大力气去把两个学校的师资同学们凑到一起，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这些年呢，我们总是在反思我们在足球的教育上、足球人口的培养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邻国都做得比较好，你比如说韩国、日本，确实在足球上面感觉比咱们确实做得好。你想，人国家才多少人，咱们比他多是至少十倍吧，对吧？这韩国就更多了。那人家都能做这儿，为什么咱们做不到？尤其是今年的世界杯上，日本的表现很让我们亮眼。不是说最后踢到多少名啊，而就是表现出来的比赛内容上让我们觉得，哎呦，你没打垮这支队，对吧？就是永远就是我可以集体往回收也集体往外走，但是永远你不可能打垮我。 对， 我可以输，但是我没垮，阵型没垮，心态没垮。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是在想，是不是要学习日本的他们这种从小来说的这种足球锻炼。因为我跟几位这个青训的教练聊天，包括像胡建平、胡指导、杨浦、南方，他们都说这个日本的球你就看吧，从小学开始一直到成人一个样，只不过就是速率不一样了， 对对对， 技巧不一样了， 对， 但是整体都是一样，就是传控， 是的，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咱们会不会借鉴一些国外的一些做法，然后培养咱们的这个足球少年？ 嗯，肯定要借鉴。其实这种我们也去日本考察过， 嗯， 然后就是从他的一年级吧， 嗯， 因为我们是也是找了一个俱乐部嘛， 嗯， 跟他那个借鉴过一些经验，然后我们会发现他的有一个就是我们类似于我们国内的教学大纲，发现他的教学大纲从一年级到咱们六年级段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就在说为什么一样的时候，然后人家给我们放了一个视频，视频上就在展示这个孩子，然后做同样的一组那个综合练习，就是我们所谓的绕杆啊、带球啊、射门啊，实际上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就真的就是时间上不一样。 嗯， 比如说一年级打一比方30秒，那么到你到六年级，你做同样的这个练习的时候，你就应该可能在15秒左右就完成。然后我们就在反思啊，我们还在每天想着不同的那个练习方法提高孩子的兴趣，实际上不是练习提高兴趣，而是我们的那个足球这个运动应该是孩子最好的兴趣， 嗯， 这就是我们在反思的一个。然后我们借鉴一些国外的做法，比如说现在国外很成熟的一个概念叫体适能，可能这近年才对我们国家咱们引入， 嗯， 然后等于现在中学阶段再说，就是 体适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身体适应运动的能力。 哦，这个做一个分级， 啊，对对对，这个其实比如说美国吧， 嗯， 它到4年级体适能就应该达到成熟阶段， 嗯， 而在我们国家，我们那个做的那个国体标， 嗯， 国家体育健康标准，嗯，其实也是这一方面，但是它那个不如这个体适能做的细致， 嗯， 那个你比如说我的奔跑能力， 嗯， 我的弹跳能力， 嗯 嗯，然后他做完体适能才，他是金字塔基， 嗯。 做完体适能才能向上，到中层才能选项目， 嗯， 到塔尖那是精项目， 嗯， 啊，就是精细化嘛。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引入不久嘛，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确实是有点把我们之前一直在秉承的一些方式可能要改变很多， 嗯，但是原来那会儿我记得一到体育课的时候，甭废话，先跑圈吧。对吧， 嗯？ 这个一方面是热身啊，嗯，一方面呢，我那会儿我上学老觉得这体育老师这肯定为了图省事儿，你就先跑着吧。但是现在咱们的这个体育课上，这个跑圈，我就也想问问您，你觉得跑圈最大意义是什么？ 我能先转一下话题啊， 嗯，啊， 跑圈现在如果按照最新的理念来说，跑圈不应该在课前，就是在我们课程的最开始， 哦， 因为我们有一个按照我们体育课来说有一个， 嗯， 心率的一个图表， 嗯， 那么这个图表我们一般做的话，可能我们一般，那个体育老师都会做一个，就是一个曲线， 嗯， 然后向上，然后到课下就慢慢往下走， 嗯， 那么也请大家想一下， 嗯， 我们这个曲线对吗？因为您一上来一跑步，那曲线肯定是先向上， 对， 那我们这就是一个驼峰状， 嗯， 那我们要做的时候就是一个山峰状， 嗯， 那你这个首先就是错的，所以我们现在再转变，就是一上来就是准备活动， 嗯， 就是我们做做一些操啊， 拉伸 呀， 嗯， 对，然后这样我们再跑步， 爬一平台再起来。 对，等于我们之前，反正我现在的自学啊，我是觉得前面跑步是很严重的一个错误。 哦， 啊， 对孩子身体的这 实际上是不好的， 哦， 因为这就是我借鉴一些国外的一些理念，它体适能嘛， 嗯， 它你身体你现在达到适应跑步能力了吗？ 嗯， 你没有达到，那你要做的话，首先对身体是不好的， 嗯，就不是说跑起来就好啊， 嗯，对对对。 为什么说这个呢？我想起我爸那会儿为了减肥， 嗯， 然后就开始跑步， 哦， 后来膝盖毁了，就是还是没有能够了解到身体各个部件之间的它的搭配关系， 嗯，对 对吧，它不是说跑步是很好， 嗯， 但是不是什么人都适合跑，而且怎么跑都有一个要求 的，对 的，对吧，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希望家长们也注意啊，就不是说， 嗯， 这个苹果这个东西好，维 C 含量高， 嗯， 孩子可劲儿吃吧。您孩子爱不爱吃，适不适合吃，吃多少都是一个问题。 是的， 其实什么都是这样，包括上课外班都是如此啊。 嗯， 好，第二时段呢，我们先聊到这儿。第三时段继续聊聊我们对于校园足球接下来将会怎么样去锻炼我们同学们的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欢迎您到第三时段继续来收听。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早晨的气温低，早晨提醒大家出门的话要注意防寒保暖，白天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开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第三时段，我们继续我们的校园绿茵场。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永学区足球队的教练杜宇杜老师，以及两位同学严旭跟尤佳田。在第一、第二时段呢，我们分别聊一聊这个学校的层面上，包括学区层面上，怎么去培养我们的足球少年。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个有没有一些方法去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因为我特别好奇的是，就是两个同学，你们家里边是因为什么原因同意你们去练足球的？从岁数小的开始说吧。 啊，就是想锻炼锻炼我身体。 你原来特别弱吗？ 对，挺弱的。 老生病？ 倒没有老生病，就是架子小，然后体格小，对，瘦杆。 瘦杆，所以这希望你能壮一点。 嗯，对。 而且培养点男子气概。 对对对。 对吧？ 对。 原来可能碰一下，踢球以后一场就听着这个严旭在那儿哭了。啊，你倒要踢我脚。慢慢就不哭了，发现这一场哭下来嗓子都哑了。刘亚田呢？ 一个是锻炼身体，然后一个是喜欢这个吧，就是从小就想报这个，然后就让报了。 从小就想报，也让报。 对，这样接触了。 所以就是家长对于你来说属于放养型的，这么一说起来。 算一半吧，反正就是挺尊重意愿的吧。 尊重你的意愿。 对。 挺好。其实呢，就是这种团队精神、意志品质，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家长非常希望孩子们拥有的素质。但是说真的，其他的体育运动啊，想要去练这个比较难。比如说篮球，五个人，对吧？那个有一个强点，比如说有一个大中锋2米，旁边配有一堆这样1.7米的，打对方的队打全场，没准我们都能赢。对方技术再好啊，可能就在中学这个比赛层面上来说都能赢。对，说不上什么更多团队配合，但是到了足球这段，11个人可就不一样了。你要是真是有这明显的短板，或者明显的这种大家之间配合不好的话，你对你就算有一两个再强的前锋、再强的后卫、再强的门将，没用啊，也仍然是没有办法形成这种合力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就是团队精神、意志品质这个词儿啊比较虚。那杜老师，咱们怎么练呢？ 这个一般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教练的引导，然后教练一定是这个球队的核心。我个人的影响呢是影响着这球队的团队精神。然后正确的引导孩子们呢，不仅仅是在技术，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教练的那个个人魅力，然后还有就是意志品质和团队精神。我们平时再怎么说，我觉得最直接体现都是在比赛上，然后平时的灌输呢和做法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训练前和训练结束，我都会把所有的队员集中在中圈上，让他们沿着中圈站一圈，然后这样呢大家就很容易呢能够看到其他的队员，然后特别便于交流。比如说我们在训练结束后，然后大家互相说一说，然后那个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训练，这是 我们这团队精神慢慢的，大家可能从一开始的不熟到非常愿意和对方去交流一些事情，这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团队精神。因为你团队一旦是到一起非常非常活跃，非常非常那个，就是大家那个无所不谈，那么我们这个团队的精神就在了。 嗯，就是说能够彼此有所交流，没交流的话其实你谈不上更多团队啊。 对，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那个意志品质，首先呢，我就不是什么天气都是让孩子们去踢球， 比如这两天这种零下十度左右的天儿。 对，我肯定会有一些其他的办法。还有就是比如说他们有的孩子老师我受伤了，我还那个我可以不下场，我也可以我发着烧呢，我也可以去比赛，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希望孩子们就是在健康情况下，进攻时候多跑一步，对吧，防守时候多跑一米，就是没有力气的时候互相拱一下，进球时互相拥抱一下，赢球时候大家就是那个特别开心的大笑，然后那个输球时候呢互相总结改进，没有抱怨，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一个团队，然后这个精神和这个品质就全都能出来。 哎，咱们现在球队成绩怎么样？ 现在我们就是特别正式的区级比赛，我们还没有进行，因为是，对，还没有，是开春儿，是开春儿。然后那个，但是我们零零散散的比赛也是有碰到过的。我们曾经最好的一次就是，我就不说对方学校名字了啊，就是对方学校在那个也是省里，可能在那个区域里边算是中上等的，我们是小胜。 小胜， 对对， 而且重点咱们这边还是初高中混杂队啊。 对，而且我们是可以这么说是，9月1号，我们刚刚正式成立。 哦，那到现在为止才3月。 对，成立不久，然后那个等于大家就刚才那个两个学校同学也都互相说了，说等于是很快的融入，很快的就混在了一起，然后我们也就能等于这个气氛在，然后这个精神也就在。 难怪这延续老说这个后浪推到会把前浪推到这个沙滩上的，果然是因为这个接触时间不长，还没那么熟悉啊，够熟了就不敢了。开玩笑，开个玩笑啊。其实这个两个同学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好。那俩人说说你们是更喜欢，比如说是那种赢球以后大家一起狂欢的感觉，还是输球以后总结的感觉？ 我觉得两个都需要吧， 都接受。 对，都接受。赢球之后的狂欢是为了更好的释放自己，然后可以增进队友之间的感情，然后输球之后总结是为了下一场的时候能够尽可能的赢球，然后让自己跟团队融合，更快的融合在一块儿，然后更好的进步吧。 那你觉得现在你这个踢球了以后，这个是赢得多输得多啊？ 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啊。哎，输球以后有没有比如说彼此之间埋怨？尤其是你这个在后腰这位置你还是挺重要的啊。 有的时候肯定会有啊， 还是会 有。后腰避免不了有的时候 被埋怨 啊。对，有时候冒顶，然后对方进球就有时候会说两句，但是谁也没在放在心上，毕竟都是一个队的朋友嘛。 还是一个比较能看得开。刘亚田呢，我觉得你还是比较踢球比较上心那种人。 我是更看重就是说赢球，是比较喜欢这种赢球的气氛。因为首先赢球可以带来自信心嘛。有自信了，你对踢球以后的发展肯定会更好。然后赢球的感觉就是更促进团队在一块儿吧。因为一块庆祝啊，一块狂欢啊，这种感觉肯定是好的， 更来劲哈。 对， 哎，那个你现在踢的什么位置？ 我是踢后卫。 踢后卫啊？ 对。 哦，你们这哥俩搭帮啊，是吧？经常是这个延续漏了，然后尤爱田补，是吧？ 尤爱田是一非常善补位的选手。 你别说啊，这尤爱田说话这个感觉，包括这个长相，你知道像谁吗？像龙队，对吧？有没有那徐云龙那种感觉，是吧？ 不敢， 就有点狠啊！这场上这光是靠相貌就可以吓住对手的感觉。 这个是延续干的事儿 啊，延续的感觉，挺有意思啊。你们哎，国安你们看吗？球？ 看。国安球肯定要看 啊。 这是这样的啊，这几个孩子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群吧，就是一旦有 国安的球，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群里就是不停的在刷消息，也是这样。我们其实就在暑假的时候，我们预备的要成立这个时候，我们组织过孩子进过工体，进过国安的更衣室。 哦，这么好。 对对对，然后当时也是一个机会吧，然后我们就先进了更衣室，然后大家就坐在那些绿色的座位上，然后很兴奋。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拍了一个小短片，就是让两队孩子从那个球员总廊里边，然后往外走。然后我就最后做了一个小视频，就是公平竞赛那个音乐，然后往外走，然后发到优酷上。然后当时他们看着特别兴奋，虽然当时他们穿的衣服是各自都是花的，但是很兴奋。 哎，这个感觉真的太来劲了。我因为从小的梦想就是可以去工体当一个球童。真的说真的，没想过自己有可能能成为这个职业运动员啊，这个打小就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但是呢，当一个球童能够把球捡起来，比如当时那会儿扔给曹远东曹队、 对 吧， 对对对， 能扔给谢朝阳谢队，能够扔给高峰高波，对吧，邓乐军谁都行，感觉就特别来劲。但是也没得着这样的机会。你们能够进入这更衣室，确实让人感觉的这个机会难得。你们当时去了吗？ 去了。 你去了 啊？ 感受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是吧？ 职业球员就是不一样， 顶级联赛就是不一样，是吧？也想进入国安吗？ 想进入国安，怕国安不要我。 哦，我还以为你要说，想进入国安，不过万一恒大要我呢？ 那不会，不可能。 好，开个玩笑啊，挺有意思的。这其实就是我们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这样的一个锻炼，也是能够把大家捏合到一起啊。 是。 更多的时候，我们说团队精神、意志品质，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这是句空话，但是你真正到遇到事儿的时候就有感觉了。你不信，咱们瞧瞧，真正到最后吃劲儿的时候，一定是这些练球的孩子，练体育的孩子们能咬得住牙，对吧？这最后能够坚持得住。相反一些，你看似可能，比如说原来那种学习成绩特别好，尤其是考试的时候挺明显的，就是原来那种学习特别好的时候，你看到中高考，考飞了的 啊，对 对吧？ 对， 其实最终还是因为意志品质，你最后心理素质不行，对吧？你这咱们踢球就更不怕了。什么球咱们都踢过，顺风球顺风球的踢法，逆风球逆风球的踢法， 是的， 怎么都遇到过了。也就是刚才当然杜老师咱们底下聊的见过了，所以就不惧了，对吧？ 对， 尤其男孩啊，确实是得有点这种锻炼的意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就是家长们对于这个足球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那个杜老师您其实跟家长接触最多了， 是 那家长们有没有说嘱咐说，杜老师我们家千万别伤了啊，这不踢都行，您就让他旁边跑跑圈，那个这自己颠颠球就行了，别让他上场。有没有这样家长？ 我球队的家长没有，我球队的家长那个都是比较支持孩子踢球，他觉得男孩子就首先要在这方面有一个顶天立地的样子。其实好多家长都特别希望孩子成为这个球队的 核心， 成为他的精神领袖。然后那个家长们都觉得说，老师，我的孩子在这球队是不是最棒的？我说，不是您的孩子最棒，是我这个球队都是最棒的。那么那个家长呢，首先他就是觉得说，受伤不怕，那个就怕孩子在说老师您训练的时候，不能让他比别人少跑，他一定要比别人多跑一步。我说这是为什么？那个我们就想让他像一个男人一样，这是好多家长就特别，我觉得特别实在，因为现在的家长其实，可能随着慢慢的那个70后的家长或者80后的家长已经属于现在这个阶段主流了，那么他们的那种观念是不一样的。 是所以您说到这儿以后，我觉得现在这个年轻袁华田听完了您说这话以后，心里肯定第一个念头是，这是亲爹亲妈妈啊。这厚的吧，这个怎么能这样呢？但是也是为你们好，希望你们能够通过，既然咱们来锻炼了，别浪费时间，对吧？那珍惜每一秒钟，那只要是能够充分锻炼了，咱休息回家好好睡觉，对吧？玩就是玩，锻炼就是锻炼，学习就是学习，这把这都区分开，效率最高，对吧？要不然你玩不痛快，学不痛快，学不下去，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家长们对于孩子们练球有没有什么担心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家长最主要的担心呢，就是孩子能不能把足球和学习分开。 嗯， 但是我倒不担心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我们足球队这帮孩子，首先，他通过长时间的练球，首先最主要就是他的责任感非常强。 嗯， 他懂得说，家长的着急，也懂得自己那个，我现在首要的呢是一个学生，我的职业呢就是学习。 嗯， 那么我呢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的兴趣的选择是足球。那么我该学的时候呢，我会把足球先放下。但我该足球的时候呢，我的学习一定在做好的情况下，我把足球一定要踢好。这是我现在我平时在训练里跟孩子们在灌输，然后孩子们呢大部分真的也能都能做到。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在平时训练中最主要的三个字，就责任心。 嗯，其实您谈到了这个以后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就是足球这个东西并不仅仅是一项体育的锻炼， 对精神， 对更多的是体育精神的灌输。那你们两位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呢？ 嗯，更直观的变化可能就是身体素质提升吧，身体对抗能力提高了。 嗯， 然后体育课的考试呢，也不用太费劲儿就能过。 嗯。 然后 中考体育应该对你来说，这三十分应该稳拿了。 稳拿。 嗯， 然后其余的就可能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学习方面的影响，肯定是有影响，但是大多数都是正面影响。 哦，怎么正面影响？ 就是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通过这个踢足球这个过程，增强了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给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身体保障。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在学习，就是在踢足球过程中获取了很多快乐。 嗯。 然后释放了自己的一些精神压力， 嗯， 然后给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精神保障， 嗯， 然后第三点可能就是学习一些技战术，然后锻炼了自己的思维，能够优化自己的学习方式， 嗯， 这三点可能对自己的学习都十分重要。 其实这点上，我觉得从你嘴里说出来啊，真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是有信服力的啊，因为经常听这个老师们这么说。那老师呢为了自己，那这可能什么都话都说得出来啊，开玩笑啊，不是这样的。但是同学们自己说出来了以后，我真是觉得，看来这个练习足球真的是你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好的益处，而且是你没发现就到期末复习的时候， 嗯 嗯，体力跟得上，你夜里 没错没错 熬夜刷题你不困， 没错， 能跟得上那劲儿。对，你问问其他身边同学，反正我当时我是打篮球啊，我觉得就是你晚上夜里刷到11点12点你是熬得住的。但是如果要是你没有经过这锻炼的话，我记得我们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是下午4点多放学，5点钟到家，到家以后先吃饭，6点钟吃完饭又睡觉，睡到晚上8、9点钟再起来刷题，刷到夜里1点，那其实效率并不高，然后再睡，这一天昏沉沉的，不像咱们这样就直接就能开始。 没错。 嗯，刘佳田呢，你觉得对自己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其实踢球最大的变化就是团队精神提高了， 嗯， 然后就是踢的，其实踢球越来越长嘛，然后就是在包括与人交往的那个这方面都是，团队第一，就是先想以团队为主， 嗯， 然后肯定要身体啊什么的一些方面都会有增强， 嗯， 然后至于对学习嘛，微乎其微影响，这一般都是这正面的，然后比如那个思维上更灵活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踢球的人也得要学习好，就是说，足球不光是体力运动，它也是一个脑力运动。 嗯， 就是说，学习更好的人，在这个球场上，他的对比赛的理解能力、掌控能力相对来说更强一点。所以，这个学习和足球之间应该是促进的关系，不应该是抵抗。 所以这点上，这个我觉得刘佳田看得挺明白的。 嗯， 这老有人啊有一种误解，认为啊踢球的都是学习不好的，然后笨的。这真不是，这杜老师可能自己心里就有感受啊，就是你要想球踢得好，你要不聪明，对不起，你还真踢不了，对吧？ 是 你光是一个就是狂能跑，然后或者颠球颠倍儿好，其实到真正到场上的时候起不到多大作用，对吧？ 嗯， 你一上去就犯规，你不懂规则，你一跑就越位，浪费体力，没有效率，对吧？还是要有这阅读比赛的这种能力才行。那你们身边的同学怎么看这个足球这件事儿？有没有这个想法的？ 嗯，他们一开始就是没有基础同学，可能一开始就是看我们这踢球新鲜，然后接触玩玩，然后有的也跟我们一样就 加入进来， 对，加入进来了，然后还有的可能就是像杜老师说的，有兴趣，但是基础不太好，就会做一些场下的工作，就比如说统计啊，比如说编采啊这些等等，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吧，然后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这个所喜爱的足球运动， 嗯， 这是也是你的期待啊。 嗯， 比如班里有没有班级联赛什么的？ 班级联赛我们自己就会就是 踢起来， 对，踢起来就不用学校组织，然后就可以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自己约球了。 对对对对对。 嗯，行，那个刘家田，你那边呢？你的同学们现在都高三了，他们现在的状态是现在还把这个球当做自己的生命中的第一位吗？ 嗯，热爱这个东西的肯定是，就是说不会撼动太多。 嗯， 但是如果说仅仅是玩的话，就是不算特别热爱的人，就是跟着一块踢，然后就是放松一下心情，那个思维什么的放松一下吧， 释放一下压力。 对，释放一下压力，在球场跑，尤其是像足球场很大，跑起来和其他运动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就是也是很好释放压力的一个途径啊。你不像是我们可能成年人出去唱歌哇一顿吼，对吧？这 KTV 未成年人不能进啊。更多的时候还是就是通过体育锻炼，其实也很健康这种方式，但是不能成为纯粹的情绪宣泄。比如场上就是一个我今儿不爽了，我见谁闷谁，见谁铲谁。 对， 那杜老师是不是像这样的球员，我们就要给他换下场了？ 嗯，肯定是要换下的，而且换下一般情况，我还真遇到过这样的同学。换下可能 得聊聊， 对，而且会很深的聊一下这件事儿。 哦，得去做一个开导。 对对对，因为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嗯， 我觉得，因为我还愿意让孩子在，其实通过踢球嘛，他本身是高兴的一件事儿，不可能让他做一些不太高兴的事儿。 嗯， 然后跟他。嗯，引导他聊个天儿，然后让他从思想上放松。 哎呀，真不容易 啊！ 这又当体育老师，又当心理老师，是吧？ 对， 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挺好。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来说说对于足球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或者队友间的故事吧。那个，延续你先说。 最影响最深，就是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是有一次夏天，中午很热，然后到了夏天之后。就场地就会被晒得特别特别烫，对。然后你跑步的时候吧，脚下一开始还行，挺舒服的。 好像黏了。 对，不光黏了，它还变烫了。 对， 热锅上的蚂蚁越来越烫。但是这个时候吧，就是汗即使流下来，它也不会像滴答滴答的那么滴，它是会很快蒸发掉的。对对对。 嗯。 然后，但是就是身边的队友每一个都是。尽力的去站好自己的位置，即使失位了，也都知道是实在是可能 体力 跟不上了，然后都会尽力的帮他去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谁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能够感觉到队友之间凝聚力是最强的。 对，只有在苦啊患难之中才见真章啊，见真情的感觉。 对对对。 刘家田呢？ 我这方面就是，在比赛那个落后的情况下，就是之前比个比赛，就是说比分落后，然后但是就是说一球一球追上去，然后反超，这种庆祝感，我庆祝的时候，我胜利感是和普通的比赛不一样。 嗯， 包括现在就是我跟几个朋友在一块儿，也就组织一个最佳十一人俱乐部。 嗯， 就是做一些就是公益活动吧，也高三嘛，然后就带着小朋友一块踢球，就是。也锻炼自己了，也让更多人喜欢这个运动。 然后你自己还做了一个足球俱乐部啊？ 对，就是和几个同学在一块儿嘛，就是在一块儿踢球啊，包括。 真不一样，这跟我们那会儿的那个上学的同学是完全不一样了，这已经是很深入的去接触社会了，挺好。不管这是一个个体刘家田自己的一个这个情况也好，还是整个的现在全体的学生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好，我觉得都是一种进步啊。挺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进入校园足球节拍，然后我们呢可以请这个同学们送一首歌，在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足球节拍，我们来请这个刘家田吧。今天你也高三了，马上就要告别我们这个 K12 时光了，那整个这十二年的这个中学的学习，小学学习就要结束了，有没有什么歌想去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平常喜欢就是比较励志的，最近听那个曾经的你，这首歌比较励志，是许巍唱的那个 哦， 首歌 许巍的曾经的你，好，送给谁呢？ 送给我的朋友们吧，兄弟们， 队友们， 对。